我们当中正道的是神的仆人周刚弟兄，大家都记得在8月17号他来给我们正道，那次是讲腓立比书。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刚弟兄，他来自于我们中国山东，9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2000年来美国，在圣母大学攻读 MBA， 在攻读期间信主蒙召，毕业后入读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2005年因为飓风转学到芝加哥山一神学院，感谢他不辞劳苦，很早出发来到我们当中。与他一同来还有他的太太穆少华姐妹和周穆恩小朋友，是他的孩子。今天啊，周刚弟兄在我们当中正道的题目是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周刚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带领我们来敬拜你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不蒙你喜悦的地方，但是你不嫌弃我们啊，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你就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神现在就开我们的心，也安静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守节心清的安坐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就主基督耶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救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啊，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在这里可以遇见啊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救主。求神你自己保守你的圣言，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正确的理解啊，遵行应用，让我们知道怎样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知道怎样在家里面，怎样在工作场合，怎样在学习场合，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神就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让我们听到来自你那微小的声音，让我们可以顺服你，可以过一个蒙你喜悦的人生。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或者一个正确的方法。我们大家来到面前是为了听神的话，我们经常的读圣经，但是呢，我们读圣经来学习神的话语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遵行神的话语，是要顺服神，是要认识神。所以说马太福音7章21节，耶稣警告我们说，并不是每一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不仅仅是放在学习，而且要放在遵行上，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是不完全的。那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进了天国了，但是最后我们没有进去，这是一个虚假的一个欺骗，我们一定要小心。就像我以前听说一个故事，一个人他用收音机自学英语。我们知道在中国用过收音机的知道，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它会有吱啦吱啦的声音，是不是？他以为那也是英语，所以他每次学英语就都要把那个吱啦吱啦的噪音要重复一遍。他用了很多的功夫去学了一个虚假的东西。我们做基督徒也有可能面临这样一个危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有了很多的神学知识，我们以为我们对圣经已经很熟了，但是我们最终发现神并没有悦纳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他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创始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要逃避做传道人，就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讲道的人他在面前讲，如果他讲的多他做的少的话，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神说你知道的多你做的应当也多，你如果不做的话你受的审判也越重。当然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犯罪也是犯罪， 但是呢，一个知道而去犯罪的人，他受到的审判会更重。所以这是传道人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需要警醒的地方。当然，有的人可能说，那我就不要去学圣经了就好了，那样反正也不知道，那就不做了。哦，不是这样的，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学习神的话语，来理解神的话，来遵行神的话，来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如果我们不学习圣经的话，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去做了。所以说，学是第一步，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的目标是要靠神的恩典，能够遵行神的话语，能够顺服神。那这边我们说到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三个方面。那一个是我们要看它的背景，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它的基本的内容，还有一个我们要应用，我们要遵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旧约是写给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的，圣经的新约是写给一世纪的基督徒的。当时的历史背景给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怎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圣经，然后知道怎样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上下文还有历史的背景，才有可能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沟通我们讲话的时候需要理解一定的上下文。我记得上个星期我们牧师欢迎新来的朋友有一个老弟兄，他说这位老弟兄来我们教会醉酒了，我就听声他喝醉酒了，实际上他是来了最长时间了，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上下文。那我在几年前在大陆的时候听说过一个故事，我想大家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有一个人他开着他自己的车，一个奥拓车哈，国产车，当然相比进口车可能一般一点，他就到了这个北京的三环是就是一个 circle， 他可以这样不停的转来转去。然后那天他本来心情很好，结果呢后来就一个开奔驰的就超过他了。那个奔驰车我们当时国内叫大奔哈，因为奔驰是非常好的车。然后呢那个开车的司机就把窗户就摇下来或者这样低下来了，就问他你开过大奔吗？然后这个开奥拓的这位朋友就感到很难过，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是在嘲笑他，因为他开的车很破，然后他就比较难过。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哈又过来了，又问他你开过大奔吗，然后又扬长而去，他就更加的难过了。那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又开过来了，又问了他一句你开过大奔吗，然后又扬长而去，他就越来越难过了。那个他开了一会儿呢，就看到这个前面有警车在亮哈，警灯在亮，就发现刚才那个问他开过大奔的人，那个人就出了车祸了。他这下他就很高兴了，他就过去说你还这个骄傲，你还骚包吗哈，你还问我你开过大奔吗。他说那个人，结果那个开大奔的人就问他，他说我是问你刹车在哪里。所以说就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问话的人他的 context 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刹车在哪里，所以他就不停的转来转去。但是呢这个开奥拓的人呢，他就以为这个人看不起他，在嘲笑他，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车祸的发生哈。当然这是个笑话哈，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本来的意思里面，才能知道到底神要给我们讲什么话。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句大家经常引用的话哈，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读到这句话可能就很开心，是不是？因为谁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要找一个漂亮的太太，可能神给我一个更漂亮的太太，对不对？我要去做一个部门经理，结果神可能让我做了 CEO 了。就像一个老弟兄他们说祷告的时候，他60岁的，他看到他的太太也是60岁，他就祷告说，哎呀神呀，如果我的太太比我年轻30岁就好了。结果他一睁眼睛他变成90岁了哈。就是说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所求所想哈，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学位地位和职位。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求所想的应当是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是过于我们人所能测度的。所以这才是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要去认识基督的爱，我们要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何等的爱我们，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我们的梦想、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需要啊，这是我们读圣经需要很注意的一个方面。那我们看这个圣经的背景的时候哈，这边有一个大的背景，就圣经是很厚的一本书，那一共有40多个作者，有60几本书，那究竟讲什么呢？那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它是讲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一点哈，就是我们旧约和新约都面临的是同样的神，这是创造主，他是圣洁，他是全能的神。那同样的人，人是被造物，人自从我们的始祖堕落以后，我们就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罪恶的人。那新约和旧约都描写的是我们人同样的罪，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新约和旧约的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都要靠同样的办法，那就是神的恩典，那就是基督耶稣的救恩。在旧约里面，这个救恩是准备阶段，是预言阶段，是隐藏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它已经实现了，已经显明了，但同样都是基督耶稣的救恩。那我们如果想得到这个救恩，那我们只有靠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存着谦卑的心来接受神的恩典。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的相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表达出我们美好的行为来，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表明我们的信是真正的信。所以这是整个的圣经。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圣经的旧约是对福音或者救恩的准备，那福音书，新约里面的福音书是福音的实现或者显明，那使徒行传是福音的传播，那保罗的书信或者一般的书信是对福音的解释，那启示录是福音的最终的成全或者成就，那这是保罗书信。那我们今天所看的提摩太前书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的教母书信，那教母书信是在保罗的晚年所写的书信，当时的教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不是一开始仅仅是传福音那个阶段，有的教会已经有了地点，有了固定的聚会的方式，有了长老，有了执事，那这样的一些制度，那保罗就写这个教牧书信来告诉我们，当教会稳定下来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看教牧书信呢，一般有三大主题哈，一个是异端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就是品行和作风，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给我们最基本的信仰相称，那最后一个就是教会的制度。他们有人考察这个教会的历史，说一个教会的存亡或者发展，那最基本的也是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octrine， 我们所信的，我们的基本信仰，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morality， 我们的作风，我们的品行，那第三个就是教会该怎么管理。那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基本的真理，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信的正确，但是呢光信的正确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做的正确我们要行的正确，这就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之间还有互相的互动的关系，我们要在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这是第三点。那这是整个圣经的背景。那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哈，那这边我们为什么题目要定为这个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呢？因为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一个核心，也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核心。那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我们叫它 ABA 结构，就是说它一般是先讲第一件事情，然后就讲第二件事情，然后最后再回到一开始又讲第一件事情。那这个结构的核心或者重点呢，一般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它两边都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那么回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结构，就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20节哈，这边有一个一贯的一些术语哈，他在用，那信心、爱心和良心，这是对提摩太的吩咐。那最后还是信心和良心。那中间那说到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保罗特别强调了信心和爱心。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的爱心上面，也一定会表现在我们的良心上面。 那我们信了耶稣不是没有良心了哈，我们一定要清楚哈，我们信了耶稣也不是没有理性了，哎，我们的信应当让我们更加的有良心，让我们更加的有理性。我们以前听说过有的父母这个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女信耶稣哈，说信了耶稣这个儿女就成了主的人了哈，就不是我的人了，就不会孝敬我了，这是一个误解哈。我们知道圣经是让我们孝敬父母的哈，一个自己的儿女如果信了耶稣的话，他应当是更好的孝敬父母，而不是不孝敬父母，也能而是更好的来爱自己的家人，而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人。我们有时候会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的教导，说一个人如果是不恨自己的父母的话，那就不会做我的门徒哈。这个恨是相对于对神的爱来说的，就说这边有一个优先次序，有一个 priority， 我们最爱的应当是神，那其次是爱我们的家人，那我们对神的爱才能够实现我们对我们家人的爱。神说让我们撇下一切跟从主，并不是不让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而是让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按照神的方式来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有名的人叫亚伯拉罕，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让他是离开你的本族本地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啊。你要是乍一看好像是说神让他不要家哈，也不要这个父母了，就跟着神就走了。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看亚伯拉罕他离开他的老家，就是目前的伊拉克那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是携家带口的，他最开始带着他的父亲，那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就继续向前走，还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而且他的太太撒拉一直是和他在一起的。所以神并不是让我们抛弃这些东西，不让我们去尽我们应当尽的本分，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尽我们的本分，按照神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更好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说我们说到信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没有良心的，而是让我们有我们的良心更能够表明出来，更能够发挥作用。那这里的良心哈，也不仅仅是指一种道德标准，而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机制，就是他会牵着我们，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做得不对，那这是我们的良心。但是呢，因为人的罪呢，这个良心并不是发挥作用，发挥的那么好。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昧着良心做事，也就是这个他的良心已经不管用了。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的良心应当是更好的发挥作用啊，我们应当比其他人更加的有爱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这才是基督耶稣降世来拯救我们的目的和表现。这是一个背景。我们再看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的这个基本的内容哈。那在这里保罗就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来说明一个很简单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用自己的改变来证明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看到这里保罗也是最开始和最后都说到他生命的改变，在中间他说到他改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那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话是可信的哈，是十分可佩服的，同时也出现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可信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是值得我们完全接纳的。那里这个佩服可能比较笼统一点哈。我们看英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边直接的翻译是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值得我们完全信赖的。就是保罗通过他自己经历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来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而且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不是突然的，而是有能力的，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基督耶稣救恩的大能。我们看到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整个教会的基础，就是保罗在写教牧书信的时候，那教会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哪个地点，他的基础都是基督耶稣的救恩。所以说他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信徒的品行操练敬虔的时候，他再次强调神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要操练敬虔，但是我们的盼望 在乎神，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如果没有神的救恩，我们的操练都是徒然的。但是因为神的救恩，我们的操练才变得有用，并不是说我们不操练的。我们不信神之前，我们的操练，我们的努力是没有用处的。那么信了神以后，我们的操练，我们的努力就变得有功效了，并不是说我们不操练了。所以说神的恩典和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操练，它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配合的。那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办法操练。那有了神的恩典，我们的操练才能够改变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那这是我们看这个题目哈，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哈？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哈。那我们这边看这个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罪的概念。那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听到说，我是个罪人了啊，这个我是个罪人了。那究竟什么是罪呢哈？那这跟我们以前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哈，我们这边大概说一下哈。圣经里面的罪哈，第一个就是说罪行，也就是我们所犯的每一个具体的罪。比如说我今天对别人不礼貌了，我今天骂人了，我今天对伤害别人了，这都是罪行，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那这边说到罪行的时候，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说的行为是罪或者不是罪的时候，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这就像我去看医生，我前段时间我有高血压哈，我去看医生，他就说这个高血压的症状，说每个人都不一样，像我就比较严重，我就头痛。他说有的人根本就感觉不出来，等他感觉出来就已经晚了，因为很严重了已经。所以说这个人有没有病，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感觉，而是取决于这个医生的诊断，他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这里。那么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皇上叫齐桓公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当时扁鹊神医扁鹊见到他的时候说，你的病现在在肌肤，如果现在医治还来得及。那他当时感觉很好，齐桓公他就是这个医生在骗人，他想蒙我的钱，他就不管。那过了几天，这个医生又见到他了，他说你现在你的病在肺腑，如果现在医治还可以来得及。但是呢，他当时感觉还是非常好，他就不听医生的话。那最后一次见到医生，这个医生就赶紧溜了，就掉头就走了。他说你病入膏肓，已经无可医治了。他当时还是没有感觉，等过了一段时间他感觉动不动了，那再去找扁鹊的时候，扁鹊已经逃走了。那后来我们知道齐桓公非常的悲惨，因为他不能动的时候，他旁边的近臣就在那边玩弄犬术，把他放在一个屋子里面，没有人给他水喝，没有人给他饭吃，他最后就饿死了。死了以后，他的几个儿子在那边争权夺利，几十天的时间里面没有管，他的尸体就都臭了。所以他就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命运。当然他是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一个霸主哈，他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所以说我们说到罪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标准是什么。那么回到圣经，这个标准就是神的话。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那违背律法就是罪，就是不要看我们自己的标准，乃是要看神的标准。那另外一点呢，还要看内心，而不仅仅是看表面。那表面上可能大家都和和气气的，是不是？大家都非常好，但内心里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所以说耶稣他说，不可奸淫，你们知道这句话，但是呢，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是罪行哈，这是罪的第一个方面。那除了罪行之外呢，还有罪的诠释哈，就是罪对人的辖制。那这边怎么理解呢哈？那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小罪可以变成大罪，这就是罪的诠释。当我们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在向这件事情在学习，我们在就 build up on it，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坏。我们知道中国哈，三鹿奶粉，中国有很多的贪污，很多的受贿的事情。我相信一个人他刚开始当官的时候，他不可能说我就要做一个贪官，是不是？他可能想为人民做一番事业。那三鹿奶粉刚开始生产奶粉的时候，刚起家的时候，他还不可能就开始处心积虑的说，我在五年以后我要生产假奶粉。我相信他不会这么计划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到了一定程度他就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利益的引诱，让他在当中越来越不能自拔，他的小罪就变成大罪。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 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哈，结了婚呢就知道教育孩子。之前有人说过，我们教育孩子当中害怕的不是孩子失败，而是孩子成功的去做一些坏事。当一个小孩子他接触一些不好的朋友，他看一些不好的书和网站的时候，他最终他就会成为一个不好的青年，不良青年。那一开始他可能做一件很小的坏事，但是最终会越来越大，这就是罪的诠释。那另外一点呢，一个人在最终呢，他除了有小罪变成大罪之外呢，靠他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战胜这样的罪恶的。像我实际上不太会打游戏啊，我只会打一种游戏，就是三国的游戏。但是一开始说哎呀无聊就打一会儿，半个小时就不打了，但是最后越打越长，那最后就没有办法，要通宵打，要不吃饭要打，那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把电脑给砸掉了，把这个游戏盘也扔掉了，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所以这就是罪的诠释，那罪对人的辖制。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是罪的第二个方面啊，第一个是罪行，第二个是罪的诠释，那第三个是罪性哈。那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我们为什么会处在罪恶的诠释之下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我以前听过一个牧师他说哈，他说他上初中小学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他后来反省他的乖，他说他不是不想去做坏事，而是他不敢，没种，他说。所以在老师的眼里面呢，他是一个乖孩子，但心里面他是不乖的。我相信我们大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人大了以后就不会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不会做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权衡利弊，我们知道这么做对自己影响不好，是不是啊？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很难混下去，所以我们只好把自己的念头留在心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性就决定了我们的罪行。所以耶稣说，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坏树就会结坏果子。那好树也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说我们看到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三个方面哈，一个是罪行，一个是罪的诠释，一个是罪性哈。在语法上讲呢，罪行用的是复数，因为是可数的，我犯了一个一个的罪。那罪的诠释呢，和罪性是我们的人所处的一种状态，是不可数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区分哈，就是说在语法上讲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我们人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可能在罪行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比如说希特勒他做的罪行肯定比我大，我们两个人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罪的诠释和罪性上是一样的，就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罪人，我们表现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就决定了我们有不同的表现。我记得以前哈，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听说一个牧师哈，他可能会说谎，我就非常难过。我想牧师怎么能够说谎呢？我当时就很难过。但是呢，那一天呢，就有一个师母打电话，另外一个师母哈，他给我了一些服侍，就问我有没有做完。我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做，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哈，我说基本上都是我太太做的，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有做。但是呢，我当时不好意思就说谎，就说基本上都是我太太做的。那我后来就反省哈，就是说我个人，就是我刚刚说哎呀牧师怎么能够说谎呢，我发现我马上也跟着说谎了。然后那天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正好读到马可福音第14章，当时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出卖我了。然后众使徒都问，那是我吗？那是我吗？然后呢，过一会儿呢，耶稣又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就是我被抓以后你们都要跌倒了。然后每个门徒也都很紧张，那是我吗？那是我吗？尤其是彼得说，哎呀，众人都背弃你，我也不会背弃你的，即使为你死我都愿意。然后每个使徒都跟着说，和彼得说同样的话。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彼得算最勇敢的，他也跌倒了，那其他的使徒也都跌倒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这句经文说，那是我吗？那是我吗？说当我们说到别人的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看到自己的影子，虽然我不一定和他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内心深处的自私，内心深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罪性，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自制力强一点，有的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好一点，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但是我们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说到进天国，那有人可能不服气哈，比如说希特勒怎么能够进天国，如果他悔改的话，那我只做了一件坏事，我怎么就能不能进天国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完全圣洁的神，那任何的罪和他的圣洁都是背道而驰，都是不能够相容的。我们从我们的本质上讲，我们都是和神的圣洁的本性和神圣洁的品质不相容的，所以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同在，这就是罪的严重性。所以说罪就导致了我们神和人的神给我们人的隔绝，就神他是造物主，他是全能的，他是永恒的，他是爱，他是圣洁的。但是我们人呢是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短暂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是自私的。所以说我们可能会追求永生，追求永恒的东西，但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本能或者本性，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人生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他的话，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以前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现在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到神的面前。那耶稣基督究竟怎样救我们脱离了罪了呢？那耶稣基督的救恩，他首先是包括赦免罪的恩典，就说本来神是要惩罚我们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恶的惩罚，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了神的赦免，这是第一层次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首先救我们脱离罪的惩罚。那第二，他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知道每一个相信基督耶稣的人，圣灵在他的身上会帮助他战胜罪恶，神的话和神的教会也会帮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那耶稣基督降世来救我们呢，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那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我们的身体，更新我们所处的环境，那个时候罪的存在就没有了。那这就是耶稣基督降世来拯救我们的几个恩典的方面，第一个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就是战胜我们的罪，第三个就是除去我们的罪。那我们用神学的表达，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称义。那每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地位上讲他就是一个义人，从关系上讲他已经和神和好，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但这仅仅是一个起点，他还要靠着神的恩典那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他的生命要被神改变，就像保罗一样。那最终还要成全，为什么需要成全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有罪，我们还会犯罪。那最终罪的解决是需要耶稣基督再来，他来完全的拯救我们。所以这边有一个图表哈，那左边就是我们的罪、罪行、罪的权势、罪性。那相对基督耶稣的救恩，那就是赦免罪的恩典，战胜罪的恩典和除去罪的恩典。那基督耶稣的这救恩，他是通过这三个工作来实现的。那第一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被钉死了，第二个他要复活，第三个他还会再来。那么基督徒同时也会经过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开始人生的新的阶段，在这之后我们在罪上死，我们靠着我们的神来战胜罪恶的权势。那最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和神永远的存在，那罪的问题最终得到解决。那这边有一个有一个图哈，有一个时间的顺序。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开始是起于神的创造，但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堕落，我们整个人类跟着他一起堕落了，从此我们整个人类就处在死亡、罪恶和苦难之中。那我们唯一的盼望，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因为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生，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复活，在新天新地里面与基督耶稣与神永远的同在。那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因为自己的罪 而永远的与神隔绝，进入永死的地狱。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信耶稣就进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好像是耶稣让我们下地狱一样。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的罪让我们下的地狱。我们不是说站在岸上对神说话，神说你要信我，我就把你提到天上去，不信他，他就把我们扔到水里面去。是我们本来已经在水里面了，已经在罪恶的水里面了。按我们本来人生的道路和人生的轨迹，我们都是走向地狱的。所以一个人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他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水，才能够和神和好，才能够认识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耶稣让我们进了地狱，而是我们的罪；不是我们自己让我们进了天国，而是耶稣的救恩。这两点是不对称的。所以说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存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那这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的含义，就他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行，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也最终会除去我们一切的罪。那保罗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就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这一点，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连保罗这样的罪人。我们看到这边可以分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保罗他本身得蒙神的拯救和怜悯，那另外一点就是他蒙怜悯是为了让别人也可以得到这救恩，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得拯救，我们认识神是为了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哈，第十二节开始哈，那保罗说到他的救恩的时候，他首先是说他感谢那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这是保罗的最基本的一个心态，就是感恩，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那我个人的经历，我觉得感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人很容易抱怨，很容易 blame， 像我在家里面出到问题，我第一反应就说是不是我老婆的错，她怎么这么做。我们人生出现麻烦，我们本能的反应也是会抱怨别人，也会抱怨神。说感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不停地来提醒自己。当罗马书说到人的罪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个罪也是不感谢神，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去操练感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里面，神应许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保罗的现在，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他做的，乃是靠着主做的，因为主加给他的力量。然后另外一点，他说的他的忠心，这个忠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说到他作为神的仆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品格或者品质，就是要忠心。那忠心呢，不是说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也不是要做一件大的事情，也不一定要去做一件众人以为好的事情，乃是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无论这个事情是大是小，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是别人喜欢还是别人不喜欢，是不是方便还是不方便，这才是忠心。因为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按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都喜欢去做大事，都喜欢去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圣经的教导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忠心，我们就会在大事上也会不忠心。如果我们在家里面不能够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在外面也不可能爱弟兄姐妹，也不可能爱世上的灵魂，爱慕道的朋友。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服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都是从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开始的。这是保罗的现在。那保罗也说到他的从前，他这边总结了四点哈，第一个是亵渎神，第二个是逼迫人，第三个是侮慢人，第四个是他的无知。啊，我相信我们以前都是亵渎神的哈，因为我们无知。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会给神开条件，说你要显现一下哈，我就信了。实际上显现的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不见得是神。我们会说，哎呀，大家都给神祷告啊，祷告这个神能忙得过来吗？实际上这也是对神的亵渎。因为我们在用我们人的有限来推测无限的神， 我们以为神也给我们一样的有限，一样的脆弱，如果事情太多他就忙不过来了。我们也会逼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不信心的时候，我们会对基督徒冷嘲热讽，我们会逼迫他们。他们说小孩子在学校里面泄愤祷告哈，祷告的时候不是要合眼吗？那有其他的小孩子就给他恶作剧哈，然后趁他合眼的时候就把他的饭给藏起来了，那祷告完了就没有饭了哈。感谢神赐给我饮食，结果一睁眼睛没有饭了哈，这也是逼迫人哈。那侮慢人就是我们的骄傲，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每个人可能都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我们会说别人傻帽，这就是我们侮慢人的表现，这也是保罗的从前。但是呢，保罗他说他是在无知的时候做的，所以说他蒙了怜悯。那这边我们一定要清楚哈，并不是说我们无知的时候所犯的罪就不是罪的，而是说我们知道了去犯罪和不知道去犯罪它是不同的，说神也有不同的审判。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犯的罪依然是罪，我们依然需要认罪悔改，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像保罗这样。那我们看到保罗的改变，他承认这是神的恩典，是格外的丰盛，让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改变不是他自己能够达到的，那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也不是徒劳的让他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他格外的劳苦，格外的丰盛神的恩典，让他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那这边保罗特别是强调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那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也会去爱别人，但是呢，可能和基督里面的爱是不一样的。基督里面的爱是无条件的爱，别人对我好我要爱他，别人对我不好我也要爱他，别人对我冷淡我对他热情，别人对我热情我也要对他热情。我们对别人的好和坏不取决于别人的好与坏，而是我们生命的表达，因为神赐给了我们爱的生命。所以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是舍己的，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而且是受苦的。说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和爱心。那另外一点，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冒风险的。为什么说要冒风险呢？因为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容易受伤的位置。比如说这个人他给我要钱，他说他没有钱吃饭了，那我如果给他钱，那我就有可能受骗，对不对？因为他有可能骗我。但我如果想真的爱他的话，我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受伤害的位置，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基督爱我们，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成了给我们一样脆弱的人，他在十字架上任人宰割，为了实现爱。所以说我们去爱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冒风险的，如果我们一点风险就不冒的话，我们不可能去爱别人的，因为人关系越近越容易受伤害。所以说夫妻之间吵架吵得越凶，对不对？因为他最亲近。我们如果去爱芝加哥，我从芝加哥来，那当堂里面的黑人的话，我们要冒风险的。所以这是基督的爱，不是人的爱。所以说保罗呢，他总结他的一生的时候哈，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说哈，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这是保罗对他一生的一个总结。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看待我们的一生，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敬拜神，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不是突然的，让我们可以服侍主。一个劳苦服侍主的人，他不是苦读的去服侍主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你像保罗呀，他很劳苦，他劳苦的非常的甘心情愿，非常的感恩，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劳苦，因为他是一颗感恩的心来劳苦。我们有时候服侍神觉得，哎，我做了这么多，我非常的辛苦，我苦大仇深，这不是神喜悦的心态。我们服侍神是出于对神的感恩，而不是出于说我要换取什么东西，这才是神的恩典，这才是我们神所喜悦的劳苦。那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保罗他蒙怜悯是为了让别人的拯救。我们看到保罗他对他自己罪的认识， 他是一个罪魁，他对耶稣爱的认识，他看到耶稣神的对他的忍耐，他也看到神为什么要救他，就是要给后人树立一个榜样。那我们看到这个罪魁的时候，并不是说保罗所犯的罪哈比我们每个人都重哈，当然从他逼迫教会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觉得他罪恶深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罪魁的时候，更是看到一个被神赦免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对自己罪的认识。所以有人说呢，一个人离神越近，他觉得自己的罪越重，哎，这就是保罗罪魁的含义。那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圣洁，越认识神的爱，我们又越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越会觉得自己的自私。所以说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表达。我们看到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什么呢？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那以赛亚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所以说我们在神的荣耀面前，在神的圣洁面前，在神的爱面前，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我们都会发现自己是一个罪魁。这个罪魁不是跟别人比，而是与神比，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相比。那我们要看到耶稣对他的忍耐，虽然保罗他这样的得罪神，但是神对他有忍耐，有耐心，等候他悔改归向主。那最后，那为什么保罗能够得蒙拯救，是给后面的人可以树立一个榜样。一个人无论他的罪有多大，他的罪有多深，他的罪有多长时间，他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会像保罗一样得到神所赐的永生。所以说我们的罪大，但是神的恩典更大。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就是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那最终，那我们得拯救是要把荣耀归给神。那这边保罗就说，尊贵荣耀归于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的一切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甚至连出生和不出生都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我们没有一个父母说，在我们出生之前，他可以问我们，哎，你愿不愿意出生，你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经过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我们都来到了这个世界，对不对啊？我们一生下来，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智力，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阳光、雨水、空气，都是需要别人供给，或者都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所以人是没有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受造物，只有神才有荣耀，因为他是造物主。那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的一切的荣耀都取决于神的荣耀。我们越荣耀神，我们自己就越有荣耀。我们越追求自己的荣耀，靠我们自己的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荣耀，我们反而就变得越来越没有荣耀，因为我们本来是没有荣耀的。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服侍神，做任何的工作，都不要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越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自己越没有荣耀。我们越追求神的荣耀，我们自己越有荣耀。所以说耶稣说，你们得到生命的反而失去了生命，你们失去生命的反而得到了生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悖论呢？因为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给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价值、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方向，还有真正的安息。我们靠我们自己去追求尊贵荣耀，我们的人生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沮丧、各种各样的不安、各种各样的忧虑，我们的人活着没有安息。所以这是保罗他自己生命的改变。那他最后对提摩太有一个吩咐，那就是靠着预言打美好的仗。那我们人活着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么就蒙神的喜悦，要么就蒙撒旦的喜悦。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它不一定都是属灵的哈，不一定都是蒙神喜悦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立场，要么就是蒙神喜悦的，要么就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要么就得罪神，要么就荣耀神。我没有办法摆脱这样一个选择。所以人活着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征战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乃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是我们最终的敌人。所以说作为一个当兵的，我们知道他需要专心当兵，对不对？他需要时时的警醒，他需要顺服。同样我们基督徒也需要专心的来荣耀神，我们需要时时的警醒，我们需要顺服神，就像一个士兵一样。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第一个吩咐哈。第二个吩咐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要信心，要有良心。那第三个就是他把不悔改的人要交给撒旦。那这边一般的理解哈，是说这个把这个人赶出教会，或者让这个人呢脱离神通过教会或者神本身对他的保护，让这个人呢处于撒旦的管理之下。他可能会有疾病，可能会有苦难，甚至可能会有死亡。我们知道撒旦是神的工具，他可以被神使用来管教神的子民。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神经常用撒旦来管教以色列人，经常用恶的势力来管教以色列人。神来试探这个约伯的时候，也是用撒旦作为一个工具来坚固他的信心。这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里面也有这个教导，就是说要把不悔改的人交给撒旦赶出教会，这样教会才能够圣洁，这样这个人才能够有可能悔改，有可能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得救。这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提摩太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那最终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从前，我们的现在，我们的改变。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像保罗那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表达出基督的救恩来，我们有没有通过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来告诉别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罪恶里面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而是你更加的爱了我们。当我们是你敌人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当我们亵渎你侮慢你的时候，你派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在了十字架上。你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重新回到你的面前，可以与你和好，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求主的恩典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一切所做所说所行的事上都可以与你的恩典相称，都可以荣耀你的名。求神就看顾我们一生的道路，以后的道路，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